一想起身体健康这首歌，自然就会想起这首感冒。希望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做好防疫措施，不要惹上任何的感冒。 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无聊一番，等伸出的衬衫，等若是再能挨过多一晚，便会以得好心来救还，全凭愉快的晚餐。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 希望大家都冇啦吓呢个感冒。汤姆鱼嘅个性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19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咧，咁啊再度转凉，同埋有几阵雨嘅。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63%啊。唉，又热又冻，又热又冻，咁样真系好容易冷亲啊！大家真系要好好咁保重身体，同埋记得要咳

来这样是情缘是没可能，可惜最终仍是发生，仍然是发生。当刻骨的爱飘散似灰尘，你也许不信，你也许不知道，长久以后感觉这伤痕从未发生。当天可真理总算我苦分，现在纵使失去而知道被他替代，当你一半多少有点兴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将屯门龙城花园第一座以及海德花园二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他们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已经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在上午大约7点完成行动。政府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检测。伊丽莎白医院一名住院病人失踪，院方已经报警。失踪女病人16岁，星期三入住儿科病房，昨晚大约9点50分自行离开病房。院方派出保安员在医院范围内搜查，但未能寻获，之后报警求助。失踪病人身高大约 1.5 米，留有黑长发。行动之余，离院时身穿病人服上衣、黄色外套和白色裙。院方呼吁任何人士如有发现，马上通知警方或者致电伊利莎白医院热线3506-8944。英国新增超过10万人。英国新增超过109000人确诊新型肺炎，单日新增335名患者不治。英国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开始缩短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人士的自我隔离日数，由原先7日减至5日。确诊者如果在第五和第六日检测呈阴性，就可以结束隔离。卫生大臣贾惠德表示，缩短隔离期可以减轻医护的人手压力，同时能够以最大的限度维持经济活动，亦将民众结束隔离期的风险降至最低。贾惠德又引述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数据，表示当地2/3的阳性个案到第五日已经不再具传染性。贾惠德形容英国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在示范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天津截至星期四下午录得126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不单止是内地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 Omicron 病毒传播，部分儿童亦受感染。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儿科副主任张荣表示，天津海河医院目前收治50多名儿童，年龄由5至12岁。首批患者经过六日治疗，临床症状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出现鼻塞、流鼻涕、咳嗽和咽喉痛。部分人有发烧，但高烧情况好少。患者以轻症和无症状较多，未有非常严重的症状。几个人有咳痰情况，但不严重。患者到星期四朝早逐步好转，体温基本恢复正常，咳嗽缓减。院方主要是观察和对症治疗，要患者大量饮水。张荣表示，从天津感染者的情况来看，如果出现咽喉痛、干咳和咳嗽等症状，要提高警惕，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113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9点，跌67点。

到心消得莫亮，渺茫两极天各一方，却同看着星光。 每逢冷漠的晚空轻唱歌，我像已伴你星幕之下躺着看月光。 望月路长，何愁飘两岸，天涯也 改编自 Somewhere Out There 呢一首何时何地，我哋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同你再次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呢排疫情咧都系多啲留喺屋企，或者系一啲少人啲嘅室内啊。咩为之少人啲嘅室内咧？如果你翻工无可避免嘅，咁梗系要翻啦。屋企啊，梗系最好病喺屋企啦，系嘛？ 年年雨伴整了凌晨，呆呆听下雨的声韵，无目的街上寻，寻觅一点指引。 有冇统计过咧？你平时一日里边咧，点样去处理啲时间嘅咧？会唔会有啲人咧，四分三日里边咧都系做紧嘢嘅咧？咁当然啦，你会系一个全职嘅妈妈，咁可能你真系四分三日都系喺度做紧嘢，四分一咧后嚟做咩咧就系瞓觉，四分一嚟瞓觉其实都唔系好多时间。你谂下，如果一日廿四小时，八个钟系最基本，即系话三分一啦，系嘛？咁如果你有三分二时间系可嚟做嘢嘅，咁先至叫做系合格嘅。咩以为先做嘢咧？咁即系可能做下家务啊，又或者系翻工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一啲娱乐都冇有，好似好有问题咁样，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而家讲 work life balance 啊，系咪？咁但系咧，即系你系喺疫情当中点样去揾娱乐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问号。咁当然啦，咁安在家中听下歌啊，睇下电视啊，玩下游戏机啊，呢啲真系全部都好似同电子产品有关。你话即系坐埋一齐聚会，三五知己打下麻雀啊，或者搞下大食会啊，呢啲真系即系可免则免啊，真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你话如果屋企本身已经够脚嘅，开台咁 OK 嘅，我觉得。即系叫做过下手瘾都仲可以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约下隔篱屋啊，又或者系约下即系对面海嘅三姑啊、阿六婆一齐打麻雀咧，咁就即系尽量忍下手啦。刚刚带嚟咧有梦剧院嘅四分三日啊。继续我哋由许志安嘅歌声。 小说中爱的故事，歌曲中似的诗意，碰着我心上处处，仿佛的眼光注视。那日你整天不语，我恨我怎不会在意，知道不知道，谁在你离开天天枕着满腔泪，若你想分开只需要说一句，若你觉开心终生无后悔，为了这感情流泪，若你知在你淡般的脸，每日见面千遍万遍，可记得雨中再遇，可记得身躯温暖，可记得爱心永远。知道不知道，谁在你离开天天枕着想分开，只需要说一句，若你觉开心终生无后悔，为了这感情流泪，又记起 恋爱片段。好啊，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呢5:45发出了最新天气预测。

暂未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九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6113点，跌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9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4.17，瑞士法郎0.912，加元1.252，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22.13美元，卖出价是182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全新一辑《以事论事》，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伍婉婷， 每个星期讨论立法会各项议题， 全新环节《议会人》， 专访应届议员、 议会事， 讲解议会冷知识，加深观众对议会以及议员的认识。 逢星期五晚上8点， 港台电视31， 《以事论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8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礼咧，就有钱佩佩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14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2月12噶啦。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就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科药物嘅迷思噶。如果你都有呢一方面嘅想法，或者会唔会有啲疑惑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一阵间沈医生嘅讲解啦。跟住为你带来咧，有呢两位哇，佩佩真好欣赏嘅男演员啊！如果有睇过呢套戏，应该对呢一个前奏唔会陌生咯，嗬？梁朝伟加上刘德华，《无间道》。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劫也未曾累。 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路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落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结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阿沈医生啊，今日你要讲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疑惑，亦都好多朋友咧一听到就觉得，哎呀，唔好搞我啦，我最好唔好开始啦，一开始咧就翻唔到转头。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精神科药物嘅迷思。咁讲紧好多时候，大家都觉得食药咧。啊，医生，我可唔可以唔食啊？我系咪一食就要食一世啊？我可唔可以食食下唔食噶？即系好多呢啲问题会出现。咁其实喺精神科药物上边，系咪都即系好多睇你嘅病人都有好多呢方面嘅想法嘅？ 确实系嘅，真系咧一个大家有一个嘅印象啦，嗬。对于譬如睇精神科医生啊咁样，咁第一个就会联想到就是，哎呀，要食精神科藥物咁樣，其實呢個咧一個係一個幾即係可惜嘅一個嘅聯繫嚟嘅。其實我哋精神科嘅治療咧，可以咁講，藥物係其中一種嘅啫。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治療。除咗治療之外咧，其實睇我哋精神科醫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咧，就係嗰個嘅診斷同埋斷症。當我哋診斷咗佢有一個情況，而亦都係咧希望去分析 点解会有嗰个情况之后咧，我哋先至会就住嗰一个嘅病人嘅需要咧，系到帮佢设计嗰一个嘅治疗计划吓。咁食药咧可以系其中一样嘢，亦都系一个几普遍嘅一个治疗方案，但系咧绝对唔系等同于即系成个精神科嘅治疗咯。 咁嗱，但系一般人咧对于食药呢个字咧就会好担心噶啦，因为咧食药唔系单单就咁食落去就 OK 噶嘛。有好多时候讲紧食完药，我哋好多系后遗症啊、side effect 啊等等，呢啲系我哋食药嘅朋友最担心的。系啦，食完药我会唔会眼光光啦？我会唔会咧影响我个肝肾啊、心脏啊呢啲等等？又或者我会唔会依赖咗啲药物？我唔食咧就哇，即系好似人哋吸毒咁吊瘾咧咁。即系呢啲系好多呢啲嘅想法会走晒出嚟噶。 冇错冇错，其实咧嗰啲精神科药物咧，首先你讲就系可以话分两大类啦，即系简单咁讲啊。咁一类咧就系一啲可以话系直接帮我哋咧脑入边去到调节一啲即系失衡咗嘅脑嘅分泌啦，脑嘅传递物质啦，咁样啊，咁嗰啲包括系一啲譬如抗抑郁剂啊，又或者系一啲抗精神错乱嘅药物啦，又或者情绪稳定药啊，咁样，咁嗰啲咧就会一啲长期啲服用嘅一个嘅药物嚟嘅，咁嗰啲基本上咧系绝大部分咧都系好安全，亦都唔会咧系造成一啲上瘾啊，或者咧依赖咗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嘅，不过咧嗰啲确实咧都会有一啲其他可能出现嘅副作用，讲紧咧就系譬如一啲肠胃上边啊，食欲不振啊，作呕作闷啊，或者甚至有啲肚痛啊、肚泻啊嗰啲咁样嘅反应嘅，又或者觉得有少少攰啊，个人好似食完之后咧比较冇乜精神啊咁样，开头会有呢啲咁嘅情况比较普遍嘅，咁但系咧其实每个人咧当佢食耐咗之后咧，其实慢慢会适应啦，同埋每个人个反应有少少唔同嘅，所以佢个需要系点样嘅时候咧，都可以同你个医生商量咯，咁但系另一类药咧就系一啲头先你讲啦，可能比较容易啲咧，真系会依赖嘅。但系嗰啲通常咧，我哋就系用一啲比较短暂嘅治疗方案嚟嘅啫。讲紧头嗰可能头嗰两个星期啊，头嗰一个月咧，我哋会用嚟帮嗰位嘅病者咧系镇静咗个人啦，瞓得好啲啊咁样。嗰啲包括一啲镇静剂啦，又或者一啲嘅安眠药啊等等呢啲药咧，系短暂地去到辅助嗰個嘅治療，讓個病人咧喺開頭好辛苦嘅時候，佢啲病徵咧仲未係佢一啲其他情緒藥可以發揮緊作用嘅時候，之前咧我哋用住呢啲短暫嘅藥咧，係幫嗰位病者咧係個症狀得到多啲嘅舒緩，得到咧一個盡快嘅幫助，讓佢對於個治療咧可以比較有信心啦，同埋覺得得到一啲實際好快嘅幫助嚇。咁呢個就係有一個短暫嘅狀態咧。呢啲藥咧，如果長期服用咧，就要注意啦。真係咧比較容易咧，有可能會成癮啦，又或者咧係依賴咗啊咁樣。咁所以一般咧，即係我哋醫生咧都會好密切咁樣去到睇住呢一啲嘅藥物咧點樣用嘅，亦都唔會讓呢啲藥物咧係過量咁樣去到配方咯。 簡單啲講，就係你一路食嘅時候，其實你要注意住自己嘅變化啦，然之後喺覆診嘅時候就要同醫生講清楚啦。 冇錯啦，咁所以嗰、那個聯繫啊，同醫生個溝通咧係非常之緊要。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就係、是、有啲病人咧，可能佢一嚟到淨係食住一啲鎮靜劑啊，覺得安眠藥，覺得就哇好舒服啦，可以瞓到啦，個人又鬆翻啲啦。咁跟住咧就冇食一啲其他醫生開俾佢頭先講緊嗰啲比較長遠少少有個療程服用嗰啲藥，就冇講俾醫生聽，甚至咧即係 自己自行停藥。 係啦，咁嗰其實咧就非常之危險啊，因為醫生咧就會以為咧啊嗰啲藥物慢慢發揮作用啦，但係突然間可能有反覆嘅時候咧，咁可能以為啲藥物唔夠喎，咁啊幫你加落去，點知咧你又冇食喎，但係可能突然間有啲病人係咁樣㗎，覺得啊嗰日特別唔舒服，咁我就食埋嗰啲藥啦咁樣，咁喺個情況咧係非常之即係危險，同埋咧就會覺得嗰、那個劑量根本上是不適合的在那個情況下，所以一定要跟醫生密切溝通。 剛才你說一些可能短期的一些藥物，可能是叫暫時就安穩了他的病情，確實有些藥物是需要長期服用的， 沒 錯，長期服用大家都是很擔心會不會就有一個依賴在這裡，然後我就完完全全被這藥物帶著自己走呢？ 其實剛才說了，就是長期服用的藥物一般來說是幫我們調節翻一啲腦嘅物質啊、傳遞物質嗰類嘅藥嚟嘅，咁嗰啲咧就基本上 埋唔会造成咧一啲上瘾啊，又或者依赖咗嘅一啲副作用喺度吓，咁、嗰个可以放心嘅吓，同埋嗰个咧先至系一啲比较即系核心啦，同埋根本嘅一啲嘅药物治疗嚟嘅。当然啦，嗰啲药亦都需要咧，可能有一啲其他嘅去到监察嘅，例如话可能定期抽血啊，睇下佢一啲可能三高嘅指标啊，血糖啊、血脂啊，咁又或者咧就系可能佢一啲嗰个肝嘅功能啊等等咧，呢我哋去到一路监察住啊咁样样咯吓，咁基本上咧绝大部分呢一类嘅药咧都系好安全，亦都咧唔会话点样伤害到嗰个脑部啊，甚至系一啲其他即系内脏嘅功能啊，咁样就比较系好安全嘅。咁但系当然啦，头先我讲咗都系需要一啲监察啦，同埋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譬如肝脏啊，又或者呢个甲状腺啊，可能都会有少少影响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同医生一路密切嘅去到溝通同埋咧覆診，咁呢個醫生都會幫你睇住嘅。 咁仲有一樣嘢喎，陳醫生，你知啦，藥物如果長期食好貴噶嘛，咁我攞住個名我去藥房配藥，咪可以慳啲咯。 这个呢亦都系有啲嘅病人呢系会即系曾经都会尝试咁样做。但系呢一样嘢呢即系我哋角度嚟讲呢相当嘅危险㗎。咁第一样嘢呢就系基本上如果未经医生处方而去到购买呀、又或者拥有呢一啲嘅药物呢，有可能亦都系未必合适嘅。咁第二样嘢呢亦都系啦，当嗰个人呢当系喺个药房买药，跟住咧佢冇一个医生去跟进嘅时候咧，其实佢个病情点样变化，或者啲药物嘅分量啊，又或者药物一啲反应啊，佢自己未必识得咧去到即系监察住啊。咁呢一个咧可以造成一啲几大嘅风险嘅。咁所以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绝对唔鼓励咁样做，甚至系可以有好危险嘅即系后果添。咁尤其是咧一啲即系新症啊。有啲病人呢我哋都听过㗎，可能佢瞓唔到一段几长嘅时间啦，过几两个月瞓唔到喎，咁呢就听啲朋友讲去药房嗰度买一啲安眠药啦咁样。呢一个呢係相当危险㗎。两样嘢，第一样嘢呢就係如果佢食咗觉得哎好喎、咁样瞓到啦咁样。咁佢就可能冇一个嘅适当嘅指引啦、份量啦，咁一路食住。有啲都唔少咧，就係越食越多咯。食到嚟到我哋嘅时候，可能食咗已经半年啦、一年啦，由一粒一路加到十几粒，甚至廿几粒咁样都有噶。咁嚟我哋嗰度咧，其实已经系比较严重啦，同埋有已经好多其他併发出嚟嘅问题啦。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更加危险啊，就系咧，因为当佢以为自己系失眠嘅啫。咁佢配咗药瞓到咁就得囉咁样。嗱呢个咁样嘅概念呢係会隐藏咗好多好大嘅问题。 其实佢失眠应该搵返佢失眠嘅原因。 冇错啦。冇错，等于我哋发烧咋嘛。我哋可唔可以话我哋长期发烧喎。 就退烧就算啦。 食咗退烧咁就冇事啦咁样。其实唔可能咁样。咁所以一定要呢，譬如你长期失眠啦，一定要睇医生搵咗背后点解你失眠嘅原因。可以好多嘢㗎。可以系唔止嗰个精神或者情绪影响㗎。可以系由轻至重都有。轻可能真系普通一个失眠症啊。又或者重嘅话呢，可以系其他身体嘅毛病啊，脑部嘅毛病啊，甚至心血管嘅毛病啊，内分泌失调啊，睡眠窒息啊，嗰啲咁嘅情况啊，都可以系㗎。咁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一有个状况喺度，咁呢就要去搵医生断咗症先，知道咩事先，然之后对症下药去处理嗰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嘅病人呢，佢就係咁樣啦，即係失眠，咁個人囉囉攣啊，瞓唔到啊咁樣，咁去藥房配藥，食咗大半年㗎啦，咁後尾越食越多啦，咁都越嚟越瞓唔到啦咁樣，後尾嚟咗我哋嗰度，即係當我哋都要同佢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啊、抽血啊嗰啲，發現咗佢係一個甲狀腺亢奮嘅一個情況、非常之高嘅一個甲狀腺素，令到佢呢根本係瞓唔到啊，長期呢又瘦咗好多啊咁樣，又成日好身體好多唔舒服啊。咁已經併發咗好多問題出嚟啦，包括佢唔單止失眠啦，其實已經有埋個焦慮抑鬱症喺度，咁所以嗰啲問題如果唔及早去到即係揾出個背後原因嘅話咧，其實嚟到可以已經衍生出好多其他問題，亦都係咧對個身體好多嘅傷害啦，已經係。 咁仲有一樣對食藥大家都好擔心嘅一樣嘢咧，就係會唔會食食下啲藥 我哋食服咗啲药噶，系嘛？即系好多时候都讲，哎呀，你唔好成日食啊，食顺咗根本佢已经发挥唔到作用。其实系咪真系有嘅咧？ 系，其实就唔会有呢样嘢嘅。不过咧，如果一啲短暂嘅药，譬如话讲紧安眠药、镇静剂咧，其实确实嘅。当你越食落去嘅时候咧，可能佢个效用冇咁大，咁你就会越食越多。咁呢啲短暂嘅药咧有呢个风险，所以一定咧系同医生要去到商量，去到按时嘅复诊啊，咁就系个重要性喺度。但系至于一啲比较头先讲啦，一啲长远少少有一个疗程嘅药咧，嗰啲就唔会食顺咗嘅，冇呢样嘢嘅，因为佢一路食嘅时候咧，其实一路咧帮紧我哋调节脑入边嗰啲分泌，咁就唔会有一个食顺咗嗰个现象出现嘅。 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大家都觉得啊，你食咗药之后咧，你成个人都唔同咗，可能平时咧就好精灵嘅，啊，点解食完药之后？个人好似牛牛豆豆咁样嘅，咁系咪啲药有问题啊？咁， 其实咧，首先一样嘢，嗰啲药咧就系唔会话改变，令到个人咧系变咗另一个人啊，变咗另一个性格啊，嗰啲咁样，有啲咁样嘅担心嘅，有啲病人，但其实系唔会嘅，唔会嘅。其实药咧就系想令到你个人稳定翻啦，情绪调节啊，又或者一啲。可能精神上面嘅一啲症状呢可以得到舒缓啦，係咁样嘅啫。咁但係呢確实有啲人食咗可能会觉得比较牛痘啊，个人好攰啊，嗰啲可能係一啲副作用都唔出奇。又或者可能佢一啲生活其他嘅譬如作息啊，又或者生活嘅規律嗰度唔係咁理想呢导致嘅。所以可以好多原因嘅，都係要同医生去商量囉。假药是真的关啲药物事嘅，咁其实可以有 转药咯， 系咯，转药又或者份量嘅调校啦，咁去到配合翻个病人嘅需要咯，咁就千祈唔好咧， 自己做医生 系啦，因为可能以为系药物嘅影响，但其实未必系嘅，可能佢生活上边嘅习惯影响都唔出奇嘅，又或系一个病佢本身嗰个病嘅一个嘅病征啦，又或者并发出嚟嘅其他问题啦，都会有嘅，咁都唔少咧，系甚至系讲紧，譬如佢自己服用啲其他藥物甚至是毒品都會有咁嘅影響，因為有啲病人真係唔知嘅，可能佢就想幫自己，啊，個人即係有翻多啲力量啦，有翻多啲即係體力啦咁樣，咁咧一路食緊我哋藥之餘咧，原來亦都係食緊一啲毒品啊，咁樣去幫自己興奮啲啊，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好危險，同埋咧亦都可以做出好多唔同嘅傷害對身體。 今日咧都講咗好多個即係食藥方面嘅一啲嘅迷思啦，咁。讲紧其实呢一啲嘅想法，我相信都仍然有好多个问号喺度嘅。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我哋下星期继续就住呢个精神科药物嘅迷思，我哋继续探讨下啦。 好啊，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 有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也都将时间带到早上的6:28。今早清晨爽利的时间也都告一个段落了。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4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机管局宣布过去21日曾经在 A 组指定地区逗留的旅客不可以在本港过境或者转机。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说，有关措施来得太迟，又指本港出现严重诊断滞后，而 Omicron 传播速度史无前例，担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疫情一定会快速反弹。一阵听下梁志超的分析。 政府早前就已经收紧科技人员的检疫措施。